望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寒冷的，目前呢，本市在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下呢，扩散条件非常优越，天晴气爽，阳光明媚，还是很适宜户外活动的。不过呢，由于近期气温比较低，天气明显转凉，尤其早晚体感较凉，感冒高发，请大家呢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服。具体的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今天的气温在17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舒适度指数12，感觉偏凉。以及自西向东方向的拥堵路段呢，目前这是从蓝电厂一直持续到万泉河桥。再来关注西三环，目前呢西三环同样也是内广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车公庄桥桥区。再来关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外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鼓楼大街桥持续到德胜门桥桥区。在北二环路的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其中呢，在广渠门桥桥区一直到建国门桥桥区这一路，从鼓楼大街桥持续到德胜门桥桥区。在北二环路的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其中呢，在广渠门桥桥区一直到建国门桥桥区这一路，东三环路的霍家楼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呢，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 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哎呀，这些天的天气呢都特别好啊， 嗯， 清楚。 是说到在北京看山呀、大家都知道，咱们北京呢其实处在一个这个地质学上说啊，冲击小平原啊，咱们的北边西边呢都是山，能够在城里面远眺西山的这个山景，那是自古以来，咱以前不就有这个八景银锭关山，对吧？这是皇家也好，普通百姓也好，都爱看的。可是前两天呢，听说这么一事儿，挺乐的。我同学单位呢有这个外地朋友，也是看这天天气都特好，哎呦，然后刚刚建设的地方、外地朋友没有这个习惯去分辨东西，这可以理解。 明白了啊，估计北京的秋天呢，确实是让我们特别盼望的，但是确实它时间也是很短啊。 是 去年秋天是这样吗？我都有点忘了。 嗨，日子一天天过，你老想那干嘛呀？ 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可能有一点点扫大家的兴啊。 哟，怎么呢？ 据预报说，周五呢、冷空气比较弱，所以什么你就知道了啊？ 能猜到了。 哎，所以会有一点点这个污染。那么前期呢是比较弱的污染，那么到后期呢，可能这个污染呢会强一些。预计呢可能会持续到15、6号。 等冷空气来了之后呢，北京又将重回蓝天白云。 下周一样， 对对对， 就是有那么三四天的时间，差不多。 嗯，当然我们希望它只是个预报啊，特别希望这样的预报是不准的啊，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好了，分享了天气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那昨天有一些问题呢，依然在得到大家的回馈和帮助。另外呢，有些问题呢都已经陆续解决了，我们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反馈的信息。 嗯， 那今天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几个呢是手机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十一最后两天的时候呢， 对， 专门做了两期关于手机使用啊，包括一些常识了解的话题。另外呢，听众朋友们听了之后呢都觉得特别好， 嗯 啊，希望我们多做这样的节目。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再简单的解释一下。大家如果没有提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呢，你也听一下，兴许哪天您就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对 对, 对， 这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啊。 嗯， 另外今天还有什么问题想通过我们帮团让我们的帮友来帮助大家解决的话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那节目一开始呢，先请大家帮个忙啊，如果您家里有在使用万家乐电器的话，尤其是热水器啊，您帮着找一下这个说明书。 哦， 人家那正宗的说明书，啊，您看看那后面那电话是多少。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呢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啊，他是跟网上自己搜的这个万家乐的热水器维修电话，打了以后呢确实这人也来了，花了400块，但是呢就没修好。 得， 那么再上网，就是给他打这个维修电话，哎，没人接了，于是乎意识到啊，上当了。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啊，就是谁知道正宗的、靠谱的、正确的、准确的万家乐热水器的这个厂家维修电话？我估计他那说明书啊，可能 找不着了， 没了， 对 对对， 时间长了， 我们也是一再提醒大家啊，就是现在呢这种尤其这种大品牌的，它可能所涉及的维修又比较多， 对， 所以呢很多坏人， 对， 我们就说他们是坏人啊， 对， 就利用这个在网上呢写一些不对的电话。我刚才也搜了一下，确实我看着哪个都不靠谱。 哦， 但我手里也没有现成的这个说明书，大家麻烦给找一下。如果您家使用的也是个电器的话呢，只要是它的官网的电话说明书上那个电话一般都是准确的， 对， 麻烦您给发送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这位听众也说了，哎呀，我不能再受骗了，这已经花了400多了啊。 嗯，也给您一个建议，反正您看您这个热水器啊，它使用的这个时间有多长。尽管呢咱们现在有些品牌的热水器，您知道它做那个广告，人家打的那个宣传语就是我爷爷小时候就用的是这牌子热水器啊，在西方人就一个很持久的品牌，是牌子持续时间很长，但是具体到每一台电器上它还是有使用寿命的。尤其热水器，如果说之前您没有特别精细的按照人家厂家约定的那个时间去进行维护，也就是更换里面的那根镁棒，置换用的镁棒，随着时间的使用，它的那个内筒都会变薄，实际上您再继续用下去呢是有安全隐患的。在正常保养的情况下，可能能使得这个寿命延续的稍微长一些，但也不是能无休止的使下去的。 嗯， 您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已经真的这个产品已经到期了，咱们该换也得换一下，这个毕竟家里安全是最重要的。 如果自己看不明白的话呢，确实也得请这个靠谱的人来看、啊、 对， 大家麻烦给找找啊，看看能不能找到比较正宗的、正确的、准确的万家乐的热水器的维修电话。其实只要找到万家乐就可以了。 对、嗯， 另外啊，还有一主意，就是您可以直接打到，就是像咱们比较有名的呀，像什么大中啊， 哎，对对对， 苏宁啊，就直接打到他们的这个电话去，跟他们，他们一般提供的这个电话都是比较对的。 他那儿卖这个牌子是正品的，那自然能找到人家正式的厂家这电话。网上搜索引擎真没谱。 对，另外像这种商就是商场啊，他们也有自己的这种专门的维修队、 嗯、 其实也上门服务。 对， 那修的这个价格呢跟厂家差不多， 差不多， 只是说他没有这个件儿、嗯、如果说他发现这个件儿坏了，他需要从厂家进。 对， 哎，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嗯、好，下面这个问题呢也想请大家帮个忙啊。 嗯， 杨先生啊，有一姑娘，小姑娘7岁了，说这姑娘呢要演出， 说你说就演这一回哈、 啊、 买演出服也挺贵的，不大划算。 是 想通过帮团呢求一套演出服，人家可以出钱的啊。说最好也带鞋子，这个衣服要求啊他说的不是很明确，就说是白色的礼服。 嗯， 那小姑娘的白色礼服你都能想出什么样来呀？ 或者是白的小纱裙儿、 嗯、 或者是那种有点制服样子的西装，然后配一个白裤子，这类的也有这种礼服、 啊、所以他说的没有太明确，到底是要那种小女孩特别喜欢的公主裙， 嗯 啊，是纱的还是那种绸绸的， 嗯， 还拖地的半截儿的 夜地的 啊 还是说那种礼服式的长衣长裤，小女孩也有穿这样的啊。 对， 另外这个鞋子你要什么的，是红皮鞋， 对， 小女孩的红皮鞋， 多大尺寸 还是说这个小白皮鞋、还是黑颜色的，什么钉子袋啊还是什么袋的啊，这个其实老师有没有具体要求，麻烦您说的再详细一点。 嗯， 那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小姑娘呢，又有这样的演出服呢，可以跟杨先生联系一下，他留电话了。 嗯、对，13426117689，13426117689。 嗯， 除了买以外，其实您也可以这个在网上搜一搜，有很多的商家就知道专门有这种需求。孩子学校现在你说经常搞个什么文艺活动什么的，没必要一人买一身，他专门有出租的。 嗯， 哎，您在那种地儿租一个，其实可能会比您求购一个二手的还便宜。 对，另外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演出服的具体的材质的要求有多高啊？ 嗯， 因为现在小朋友经常演出，我们也会经常收到老师发来的这样的信息，就买一个什么，今儿买一小蚂蚁的呀，明儿买一超人的呀， 啊、 后买一什么乌鸦的服装。 嗯、 其实，在网上一搜吧，有很便宜的，当然它材质不会太好， 嗯、 反正你就穿一回吧，在舞台上也不是能太看得出来， 嗯， 也就几十块钱，超过100块钱。如果说这个价格您能接受的话，您可以上网搜一下， 对对， 是吧？ 它有高端的，真的贵的衣服，也有特别就是这种一次性的，恨不得便宜的衣服，对， 嗯，反正都是办法啊，您可以看看您更适合哪个啊。 你不错了，你那儿都演蚂蚁是吧？这个那个的 啊， 我们这学校。昨天发的 演皇上， 什么演皇上？小朋友唱演棵树，自己找树的衣服去。 这好办呀，就插点苗不就完了吗？ 插草那是卖了，那不行。 行吧，我们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是水管子的问题。 哎，他说这个有没有帮帮团的高人给指点指点？家里这水管子放水的时候啊，响声特别大。我们家放，别人家也能听着，楼下放水呢，我们家也能听着，就好像这水管子里头有气体似的，这如何解决？ 嗯 嗯，这个其实在装修的时候啊，有经验的这些施工的师傅，他们会在管道这个水管子外面再包一层那种海绵的吸音材料，能够稍微的让这个声音小一些。但如果像您说真的这个管子里头有气体了，这肯定不是您自己一家能干的，得跟物业去说，让他们来听听这声音正常不正常，这是正常排水的声音，还是说真的里头有这个不该进的气体进去了，那得人家从头到尾彻底的穿一根进行一下这个疏通，是哪窝住了让这个气排不出去，得找到这个办法才行。这个真不是您自己个人能弄的，像您说楼上楼下都这么串着，那肯定是整体工程。 行吧、 嗯、 那哪位朋友之前是就是干这个什么水暖工啊， 对对对， 懂这个啊， 这类的 你也可以给说一下啊、 嗯、 他没有留电话，您可以把您的意思呢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 嗯， 下面这位听众啊问了一个病的问题，他把他的那个母亲的诊断结果呢拍了一张图片。 哦， 我看了一下好像挺复杂的，你先把这事念一下啊，我把这图片找一下。 您说的这情况呢，的确是已经真的很复杂了。他说呢，这是妈妈去年在一个医院的诊断结果啊，医生呢说得做这个肝的切除，可是呢，母亲已经常年吃不进饭了，体质本来就很弱，很消瘦，这在做这么大的手术，怕承受不了，所以呢，想问问啊，北京哪个医院看这方面的这个病比较好？但您没说是什么病，让切除肝是因为肝硬化呀，还是其他的这个情况？他说呢，这个想，对，想求助一下。 嗯啊，我看写的还挺多的，他是在一个解放军医院看的哈、 嗯、 CT MRI 诊断的报告单写了好多，还都挺专业的，是不是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那种啊？ 对，您的这个情况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 妈妈的年纪倒不大，63岁。 63岁，对、 嗯， 如果从这个诊断书上描述的这个情况来讲啊， 你看懂了？ 我看懂了 啊。 嗯，您如果说觉得现在不放心啊，这一家医院说建议做这么大的一个切除肝脏的手术，的确您可以再找一个其他的这个医院来再去看一下。北京来讲，作为肝脏这方面啊比较好的顶尖的大家知道的手术，武警总医院 啊，做这个肝脏方面的这些手术，包括肝移植、肝切除啊，都是很不错的，有一批优秀的大夫。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北大医院呀、协和呀这些地方，就看您挂号的情况了啊，都可以去。您再找一家医院，我觉得呢，去进行一下确认啊，人家如果说也赞同这个方案，我建议您其实不必拒绝。不要因为这个说手术想象中觉得很大，因为这类手术都是年纪越轻越早，像60多岁做那就比70多岁做恢复的几率要大一些。而人的这个肝脏呢，我们从机能上来讲，其实它正常的解毒的这个功能啊，我们说即便切除一部分，留下那一部分也能够维持只是我们以后生活中要更多的注意保养，就是不必因为这个而产生恐慌。像您这个诊断说明书上所描述的这个情况，的确留着它可能风险反而更大。 还是得听专业人士的啊。 对，您再去找一家大医院看一看。 妈妈年纪确实 不 是太大，对，具体得结合您妈妈的这个身体情况啊。 对， 他也留了电话了，就是大家如果之前有给家里人呐、或者亲戚朋友看过肝病的，觉得还不错的，可以推荐一下或者分享一下啊。说微信好吧。 微信号 打电话，家里有病人，我老怕影响别人啊。 对对对，影响。 微信号是 MLXT18765431。嘿，这倒好记啊。MLXT18765431。电话呢，我们会放在订阅号当中啊。谢谢大家了。 好。 这位听众问了个问题啊。电子戒烟那个烟管管用吗？这我们都。 断句错了。电子烟、戒烟。管用吗？ 哦，对不起啊，一看就不懂，完全外行啊，我还以为有个什么烟管呢啊。哎，这个我倒见咱们有个同事叼过这个，我说你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他说这电子烟我干嘛使的？他说就过瘾，过瘾 啊。 哦，这个能过什么瘾呢？ 这尼古丁啊，就是这个成瘾性最主要的还是尼古丁啊。它这个电子烟里面把焦油的那些物质给你去除了，但是少量的还给你一些尼古丁让你吸入进到这个血液当中，你这个烟瘾上来的时候那种不适感就能够缓解一些嘛。 那能管用吗？ 那你没看他复吸吗？就咱们那同事。 哦，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心瘾的问题，因为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分享过不少听众啊，有没有戒烟成功，甚至有听众呢还让我们监督什么的，但是最终结果怎么样，就没信儿了。 电子烟的作用啊更多的就是相对来说减少一些危害，因为毕竟里面像那些焦油啊、一氧化碳呀、那些物质你抽电子烟是抽不着的 啊。 但是呢尼古丁这是真正让你成瘾，主要还是靠这个。 我明白了， 这东西还在里头， 就是说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它确实戒掉了那一部分东西， 对， 就致癌成分， 对。 但是这个瘾，它还是帮你在维持的，就是你过这瘾嘛，过这肝瘾是吧？行吧。 而且就毕竟啊，虽然说那些东西是致癌的，但尼古丁它也不是好东西。就是你要真说那些影响没有了，光尼古丁上瘾是不是就没事了？医学上讲绝对不是，这东西也不好。您就是该戒还是得咬咬牙啊，忍一忍。 有使过的朋友啊，可以分享分享啊，咱好的坏的都可以说啊。这位听众呢说，这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带引号的，叫异国短毛猫，其实就是加菲。 哦， 他给我发了这个视频， 真长得跟加菲猫似的。 它不是长的，它就是加菲猫， 就是加菲猫。 这小加菲猫非常可爱， 哎呀， 是那种黄毛的加菲 啊！ 我让我想起那个电影来了。 对啊，就是啊， 就是就半岁，是个小女孩，小姑娘，就是母猫。他说是被放在一个安置点了、 哦、 这个小猫呢后腿有一点点残疾不能弯，但是呢生活习惯特别好、 嗯、 就是跟人很亲近，你抱它呀摸它呀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您喜欢猫啊想领养的话呢，得是一个有养猫经验的有耐心的有爱心的，而且还得有领养条件，首先得是咱北京常住的居民，你不能说今儿这儿明儿那儿有今儿没明儿的啊、老搬家不行。如果想领养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跟这位朋友联系。这应该也是有一个有爱心的朋友。他的微信号呢是 AA313329627， AA313329627。他说本着对生命负责，领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审核一下，就看看您是不是具备领养的条件啊。 对， 说领养的时候呢，加微信请注明一下领养包子。哦，他们给这个小猫取名叫包子，这是挺像个包子的。 加菲长得的确是像， 对，胖乎乎的那小脸真的挺像个猫包子的，好萌啊！行吧，那有爱心的朋友可以跟这位联系一下啊。谢 谢我们特别热心的且手特别快的朋友们啊，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他们家里面万家乐说明书上的那个官方的电话， 嗯， 特别好，都一样，都是一样的，说明就是对的 了，就证明应该就是这家了， 哎， 是吧？ 对，我们说一下吧。 哎，嗯，400-700-3888，400-700-3888，这真的是好几位不同的朋友发来的家里的这个热水器上。 红七月，他是在他那个机器上帮我们查到的， 嗯。 还有乒乒乓乓，还有美妈。 美妈呢说这是3个月前刚买的，所以应该还是很靠谱的，就是刚刚就是人家厂家现在正用的电话。 对，还有从说明书上帮我们查到的，所以我们也是借这个事再提示大家，就是不管您买的什么电器啊，大件小件的，但凡有可能他要修的话，您都给他把那说明书留好了， 嗯， 啊，一定留在一个统一的地方，到时候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呢，查那个电话基本上是都是对的啊。 然后有一位朋友还提到一个信息，这个很好，就是像万家乐这样的大品牌啊，这位朋友说，如果你打的这个电话是对的啊，你打过去人家就能马上的说出您姓名家庭住址是在哪儿吗？因为人那都有登记，我们这热水器安装在哪个地址了，嗯，人家那都有。然后维修完了，工人还会拍照，然后上传给公司总部，人家都要去审核的。如果没有这个流程，他说这您放心，这就是假的了。 嗯，还真是哈， 是 真是 是这样， 电脑上都是可以跟踪查到的。 尤其当咱们拿手机打的时候，他就真的是一打这手机，甚至就有过什么，你知道？我拿手机打过去，人家那边直接就说：“康先生您好。”不知道我是谁，那手机号码他在 哪？Who are you？ 后台就直接识别出来了，登记的时候都写了。 对，所以还是有很多能够识别出来的办法，大家平时一定要多学习多了解，才能够让自己不上当受骗啊。 是，嗯， 好，我们关于手机的问题呢下一时段再说啊，我们先把这一时段的一些转让物品说一下。 来， 最近这两天转让的东西也挺多的啊， 嗯，而且真是各种各样，什么都有。小天鹅单筒洗衣机，洗涤容量2000克，这是一个小型的那种洗衣机啊，外形的尺寸呢是40厘米×34厘米×59厘米，还真是那种小型的宝宝的那种啊。定时按钮有点损坏，不影响洗衣，有发票，30块钱转，东西在四会，电话是13621106008，13621106008。这位朋友呢转的是一个全新的车用 3D 冷暖按摩坐垫，冷暖都可以，没用过，30块钱，电话呢是13681366196，13681366196。这位朋友送一个上下两面同时可以加热的那种电饼铛啊，20块钱，再送您一盆绿植，这俩不挨着呀，绿植搁在饼铛上的不就烤糊了吗？ 搁远处点儿， 东西 厨房添一抹绿色， 哎，对，这倒挺好， 踏实做饭啊， 是是，嗯，东西在顺义区城区东大桥环岛附近，电话是15011387653，15011387653。 嗯，你像我这样的吧，就是很少去厨房做饭的，就是有时候会在那个油烟机那个盖儿上， 啊， 那顶上放点绿植， 啊， 然后有一回就忘了， 啊， 是烧了个水啊还是煮了个粥啊我忘了，然后那个他就他当时你烤不糊， 哦， 他过两天就不行了，因为他那个温度确实高了，哎呀我这后悔了半天啊， 哦， 所以大家注意点啊。 但厨房这种地儿其实有点绿植挺好的，它那个就是咱们说叶片上的那些呼吸孔什么的， 嗯， 都能够帮助吸附咱们炒菜你说油烟也好啊或者其他的脏东西。 对，嗯，但是一定要离烟灶 稍微 远一点，远一点啊，它真的是挺怕热的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物品。 这位朋友家里有一个大鱼缸，长一米，高72厘米，高我估计您这写错了吧，高720厘米，这不太可能， 72， 您家房子不可能趁7米高的大房子，那是什么地儿啊？太和殿，那是高72厘米，宽37厘米，带底座，因为太占地儿了，哎呦，要太占地儿没准真是7米的一个吧， 那你见过7米的鱼缸吗？那得水族馆，那得北京动物园 啊，也是，对对对对， 极地海洋馆，一米的就已经挺大的， 这已经够占地儿了。 对 对， 对， 想换个 你想多了啊， 想换个小一点的带底座的就行。电话呢是13671295956，13671295956。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家具，他有5个单人的皮沙发，还有折叠餐桌和椅子，还有木质的儿童床，反正都是家具啊。 嗯， 有需要的可以跟他联系啊，13520688342，13520688342。 这位朋友转2台游艇电暖器，80块钱，得您上门自提，东西在朝阳区的松榆里，电话是13621073257，13621073257。

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特别感谢我们的帮友啊，孩子给我们发关于万家乐的官方的电话啊，我们已经收到了。 这位朋友也收到了，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位彩虹朋友还特地把他们家说明书给拍了个图片， 对， 确认是这个啊，谢谢了啊，谢谢大家了。那个听众也收到了， 收到了。对，也有一朋友刚才又也追发了一条，说也是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这东西千万别使太长时间，您看看寿命，到期该换得换，要不然不安全。 另外呢，就是如果打算给孩子租个演出服的话啊，或者是以后哪位听众有类似的情况， 对， 需要租演出服的话呢，可以去北京舞蹈学院旁边的一条街。会有出租的啊，说演出服装跟鞋呀、道具什么的都可以奔那条街去租。在哪儿呢？在中关村 南 公交站啊， 中央民族大学 地铁四号线国家图书馆下车也可以、啊、 都可以 就在那儿啊、谢谢大家了。 魏公村民族大学那一带啊，你找找，其实这东西都是你要想租个什么这个音乐类的那些东西，你就在西边门音乐学院附近，那是书店卖的都是各种总谱什么的。你要想来点什么 美术的哈， 就上那哪儿，望京画家地那块美术学院旁边那条街，也都是干这个的。 好吧，这位听众呢说，秋高气爽的秋天，我想去游游北京的胡同。太好了，他说北京胡同有名的没名的有好多，有一句话什么说来着？有名的什么？ 几千条 来的 多少？对，没名的赛牛毛 对，说有哪些值得去啊？哎呦，那值得去的太多了， 对， 还得是很美的那种啊。 其实呢，看您对美的这个标准啊，从北京来讲呢，咱们说原来这种，哪怕就是灰砖碧瓦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蓝天白云映衬着，在这些胡同里面，很多地方都能拍出很美的照片来。但是呢，您要说单纯纯粹从这个景致的美上，可能我觉得您反而还会漏掉一些东西，因为北京很多胡同它各有各的特色。 对，关键你想看它什么美，是看景色的美，是看那种人文的 美、 市井的美，还是说我就去寻寻那一些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有寺庙的呀、有一些就是名人的住宅啊，什么故居什么的，这都是不太一样的。你要说让我们说，那这说明儿早晨兴许能说完。 我们就捡着各自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区域给您说一些胡同，你去看看。其实 我住石家胡同，那里面那故事就多了去了，而且现在都成立博物馆了。 你那胡同是属于那种就是在胡同里的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一不留神就生在那儿了，是吧？ 对对对、我们这也有那个普通，比如说您现在这个北京白塔寺附近，最近因为一直也是咱们叫做朝复文化街，从长门到阜成门这一溜，原来的很多老的这些城区的啊，不再做那种是大范围的推了重新盖新楼那种改造了，都是保留原始风貌那种改造。您就守着白塔寺周边几条胡同啊，包括鲁迅博物馆、鲁迅故居所在的宫门口那一带地区，然后白塔寺旁边东家道，您在胡同里走着走着，您可能就会看到一个小院，院子门口上面一个石头的那种匾，你知道刻着什么字儿？赤剑什么什么什么藏经阁，这都是当年大范围的那些建筑，但现在呢从这个文保区里面剥离出来留下的一些什么那个门口那石狮子，那些就都在小院里头，您能找着这些，其实都挺值得去探寻的。 对，就有一段时间吧，就那些胡同吧都不像胡同了，都没样了哈，就四大乱建。但是现在呢在慢慢的恢复，有不少呢都已经恢复，不能说如初吧，但也是八九不离十了啊，都可以去逛逛啊，各有各的不同。而且这个四九城不同地方的不同方向的胡同好像这个感觉也是 不 太一 样， 也是不一样的啊。我小时候奶奶家住那胡同都没了，想找都找不着了、那小窄胡同 名字叫什么还记得吗？ 胖点儿真进不到一巷 道一巷哦， 啊，西城那边的， 啊，嗯，啊， 得这点底儿全招了。好，我们来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当然有分享的朋友呢，也可以把您家美丽的胡同的名字啊写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跟这位听众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下面是几个手机的问题，我们挑了三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嗯， 这位听众说，苹果手机忘了开机密码，有没有解开的办法？里面有重要的文件，谢谢。 嗯，办法是有，但是我不能告诉您为什么。您知道人家开机密码设置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对吧？不是说我不相信您，我相信您是自己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必须得有一个合乎途径的认证， 嗯， 证明这个手机的确是您的， 有渠道的啊。 哎，这个机制在哪儿？网上所有谁说呀，啊，都能给您打开，这些其实都是非法的做法。 嗯， 您就得拿着您的这个手机到苹果店里面去进行一个预约，然后当时买手机的时候的那个发票是不是还在，能够因为人家根据那个序列号能知道这是不是您的。如果说这个不在了，那么人家通过后台能够查到这个手机上一次您拨打的那个电话是往哪儿拨的呀，等等等等，您得能说出这里面的这些信息， 就必须要经过核实， 对 啊， 才能够去给您做后续的这个工作。如果说旁边身边有什么人说他这个自己会这个就给您弄了，我建议您不要找这么干的人，就本身就都是非法的。妈，我会，但我从来不干这事儿。 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啊，好吧？ 这是不可以的。 有点像什么呀？就是我们家那个门锁开不开了。 哎， 你得找人给你开门锁。 嗯， 可以，会开锁的人挺多的，但是你不能随便开。 得是公安局备案的人来才可以给您开。 哎，有的时候还需要打110报个警什么的。 警察可能有时候在后头跟着看着。 哎， 都是， 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 下面这个问题啊，他说我这也是苹果手机6S Plus。 嗯， 说2015年底购买的。 嗯，啊，您跟我一样 啊， 用3年了。 要换了是吗？ 这可真是该换了，速度慢的我呀。 当要下载 APP 的时候呢，屏幕上就出现了叫做 Apple ID， 对，已锁定和怎么解决？ 嗯， 说时间长了也是密码忘了 ，ID 的密码都忘了。 这个相对来说比刚才那个呢好解决，就是也好解决也难解决。如果说您这三年啊，就是像您说的这情况，也都没有再下过新的 APP 了。那么实际上肯定这三年里面苹果因为进行过一次大的安全机制的更新，您也没有换过，还用的是老的那个安全机制更新。有两种可能，一种您的手机已经在上一次啊，就是因为国内有一家邮箱运营商它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信息泄露情况，导致一批苹果手机都被人撞库成功，就等于是把您的那个账号给锁定了。如果赶上那样的情况，现在还是我说的那办法，拿着您当时采购的那个说明书到苹果店里面去，人家去给您解锁，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只是您自己输错次数太多了，把这密码给忘了导致的锁定，您进行一个网页上的啊，我们说密码找回，这个时候他会提问您当时在设这个 Apple ID 的时候曾经留过一些密码验证问题，那个问题可能就是都是生活中的，你第一次坐飞机去的是哪儿啊，你爸叫什么名字呀，等等这些啊，等等这类的问题会有三个问题都答对了的情况下，他会允许您重新设置密码。 嗯， 重设之后您一定按照苹果现在最新的那种双重认证机制重新设立您的这个 Apple ID 的这一套东西。在新的这种体系下，即便再发生原来我们说的那种撞库的情况，也不会再有现在的这种 Apple ID 被人盗号的情况出现。 反正就是涉及密码的问题嘛，包括手机密码的问题， 嗯， 都是需要一定核审的这个程序的啊， 肯定要审核， 不是随便谁给你就给你解开了啊。 对， 刚刚你说撞谁？ 撞库。 哦，是什么意思？ 撞库就是你的 Apple ID 的密码用的和那个邮箱或者其他地方登录的密码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某一家别的运营商他那安全机制没有那么严格，把他的那个数据出现了泄露，不法分子就拿着泄露的这个数据去试试，哎，这人有没有用这个密码也在别的地方注册过，比如说在苹果上面注册过，一试，哎呦，他还真在苹果上有一账号，密码还真的跟这个是一样，成功的夺取了你的权限，这就叫撞库。 哦，这还有个学名是吧？ 对， 撞库。 嗯， 行，长知识啊。来看下面这个。 别学啊，这都是坏人干的事儿。 不是，有的时候你得知道坏人使什么招， 对， 你才能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对， 对不对？ 对，我学就是为这个。 好。 好吧，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电池寿命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在十一期间那期节目曾经说过，就是怎么保护好电池的使用寿命嘛，就是要可以随时充电。这位听众可能没有听得太明白和仔细啊，我估计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是这样的问题。他说电池寿命随时充电，必然充的次数多，那不就很快充到这个它规定的这个次数了吗？那这个使用寿命不就短了吗？ 不是，您就是你说的，可能上次我们讲的时候您没听明白， 对， 它的充电次数500次，不是说您充上拔了，充上拔了就算一次，而是您的这个手机啊，比方说它的容量是3700毫安时，您这一次充，只充了10分钟，只充了100毫安时，没了，这会儿还没记一次呢，您下次再充又充了100，还没记一次呢，您要是说每次都就充5分钟，就充100毫安时，来回插拔37次。把这3700毫安时都用完了， 这也算一次， 这算一次，您明白这意思吧？无论您插拔多少次，充满一个电池的完整容量记一次，这500次是指的这个总容量。所以无论您用什么方式充，它的这个真实的寿命都是一样的，但表现在您的使用时间上，您的使用强度大，这一天我就把电都用完了，那我这一天就充了3700毫安时，那就得记了一次。但如果说您平时不怎么使，3天可能才充一次，或者零星的这点小的，那这时间就能拉得很长。这个长短与您的使用强度有关，但和您充电次数直接插拔的这个次数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一个质和量的问题啊， 哎、对对对， 它不能画等号啊。您听明白了吗？ 不用担心您、哎、啊， 所以您就充吧，想怎么充怎么充啊。哎、因为现在这种不是过去的那种镍镉电池了哈， 对对对， 可以随时充啊。 嗯， 刚才这位听众呢听到了我们回复的这个问题， 哦、 阿包啊、 嗯， 你看到了吗？ 哦，看了。 他也问了苹果客服了，就是他密码丢了，但是他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嗯， 您打的是苹果的客服，确定是就是苹果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客服吗？ 对，首先是就跟我们刚才万家乐那电话，您确定他是真苹果吗？ 像您所说的这个措辞“刷机”这两个字就不会出现在这个苹果的天才伴的人的这个口吻当中，哎，对，他不会用这个词来说，刷机这个词本身它就是一个 业余说法吧， 就是不合适的一个做法，不应该这么去处理。苹果上来讲，他会直接告诉您，那这个东西啊，我们直接在后台做，里面的东西可能就都没有了，这是有可能的，那是一种做法。但我说的是，他通过安全机制的审核证明这台机器是您的，它直接给您解开，而不是彻底刷成一个新的。刷的那个做法，我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些店啊，它也挂着苹果的那个标，它未必都是真的。 这样吧，我们就像刚才给那位听众找正宗的万家乐的电话似的，咱把正宗的苹果的客服说了不就完了吗？你那手机里肯定有吧？ 有 啊！您等会儿啊，您等会儿啊，我们先干点别的啊。好，你先找着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全套的家具。 对，我看到他那个了、 啊、还有电器、您这是要租房子是吧？全套的旧家具和电器，最好呢是在西南四环、西南五环和西南六环附近，您这范围有点大啊。电话呢是15901101576 15901101576。还有一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 DVD 和交谊舞的教学光盘，哦，应该是想学跳舞，要这个交谊舞的教学光盘以及能够看这些光盘的 DVD、 哦、 对吧？我这个解释应该是对 的 啊。 对 的 接受价格呢是在80块钱左右，电话呢是18810104541，他在美术馆附近，重复一下电话啊，18810104541。咱们听众当中有没有也会跳的啊？可以一起切磋一下，是吧？ 对对对， 啊、这还找个舞伴儿呢、啊，挺好啊。 是， 你那个还找着呢啊？ 慢。 哪位知道？也麻烦给说一下啊，正宗的啊，这个说明书上应该有吧？ 什么事儿也有，然后就是苹果官网，因为这个还是能够查到的。您就先打这电话，让他帮着转一下吧。这个是购买那个热线400-666-8800。苹果的这个啊，400-666-8800， 私信给他啊，怕他记不住啊， 记不住哈、 啊，行， 我给他发一个， 好，我们再来说大家转让的信息啊，刚才有一没说完啊，说到哪儿了？说到婴儿车了，这儿了，这位听众有一辆婴儿车是适合0到7个月的孩子用的， 转让价格呢就50块钱，说买了之后呢也没怎么使啊，谁需要的话呢谁拿走，50出手。15901053191 15901053191。这位听众呢有一辆那种大轱辘的高的婴儿推车，还有个89成新，价格呢可以商量，电话是81758649 81758649。有一位姓马的阿姨啊，一位老阿姨，她说我这有一些毛线，但是没有具体说是什么样的毛线，什么颜色的，有多少，反正就是谁需要毛线可以跟这位马阿姨联系一下啊，电话是65563705 65563705。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电冰箱，正在使用当中，200块钱出手，因为买了新的所以这个就换掉了，但是没有说使用的年限，如果您这个已经到了8年的话呢，是它的这个使用年限。但其实呢，我们专家也讲过，就是可以再使一些年头，但是这个年限也得包含在内啊，太旧了也不行啊。在东五环，请自取，电话是15652212512。冰箱的尺寸呢是高1米55，宽55，厚55啊。电话是15612212512。 你见过的最长的冰箱用了多长时间？ 不知道。 我们家有一台最长的用了17年。 还好着呢吗？ 没有，就彻底坏了，就真的到17年上坏了，压缩机坏了。 哦，那可以了，都已经一倍了。 是吧 这是算 够本了是吧？ 太够本了啊。还有比这更长的吗？ 对 我记得上次我们问过这个问题，有听众说他们家那使了22年。 哎呦， 还能动呢。 嘿 啊， 真棒。 还有谁还有谁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听众呢想替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叫吸磁疗能量枕。 嗯， 好家伙的，全新没有开封，还有什么沙发靠垫啊，反正都是软和的啊，软和的都给您凑一块堆啊。 嗯， 还有单人的海绵床垫2个30。电话呢是15335485581 15335485581。 这位朋友呢，这是转一个全新的电热水壶，原价199，现价80，电话是15311417919 15311417919。 这位呢想80出手一个全新的华为荣耀畅玩手环 A2。电话是15210897218 15210897218。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早的那种手环了吧， 荣耀也不算太早，1-2年吧，差不多。 那还可以哈， 还可以 80出手啊。 对， 好，谁需要请跟他联系啊。 嗯，这位朋友呢，这是有一个上海牌的缝纫机，这没说呢吧。 嗯， 年龄大了，他说我现在眼睛啊看着吃力了，不用了，想转让，100块钱，东西在农展馆，电话是15910986115 15910986115。 这位呢有一个好利来蛋糕店的那个储值卡，500块钱，他单位发的，他说但是我这个减肥啊，不吃甜的，就也不能浪费了呀。那个应该有日期的哈，有有效 期 的是吧？ 一般能有个1年左右。 啊，他说想9折出售，其实自己买的话，有些是不是也可以达到9折呀？ 这类产品有时候啊，看这个人家厂家自己的这个情况，最多的时候甚至于能有7-5折的拿到，所以您这个价钱我估计可能还是得稍微的唠一唠。 对对对对啊，您再唠了啊。电话是13051064233 13051064233。其实这个吧，就赶上谁过生日哈， 对， 来一大蛋糕， 对对对， 也就没了。 一般这种都是等额的，就是好比说你们家门口有个好利来，我们家门口有个味多美，俩人一换，就甭谈钱的事儿了，是最方便的。 希望能够顺利出手啊。 嗯。 昨天有听众啊问了个问题啊，我估计给我们回复的这位朋友呢是个天津通，要不然就是个天津人 啊。 那位听众问的问题呢，就是他们打算呢过2天带孩子呀，2岁半的小朋友 啊， 去天津吃狗不理包子。 哎呦， 但是你说你去了趟天津就不能光吃包子吧， 嗯 啊，你还得吃点耳朵眼炸糕吧。就除了吃之外啊，想带孩子再逛逛，自个儿也逛逛，说那些地方就有什么适合小朋友的，2岁半的，我们这个听众给写了一大篇，好几百个字儿得有啊， 都是适合小朋友的。 天津文化中心、天津自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都分别集中在 都集中分布在天津文化中心。 哦， 哎，说喜静不喜动的孩子可以带去参观一下，但是两岁半的小朋友 参加博物馆美术馆好像还稍微的差点，我觉得 有点看不太懂，反正就是瞎看啊，瞎看，但是可以培养孩子的那种意识吧。啊， 嗯， 另外呢，说在文化中心的东北角呢，还有一个彩悦商城，里面有一个少儿室内游艺设施，什么餐厅啊、商场都有，挺适合小朋友去的。另外呢，还有自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水上公园，还有我们昨天也有听众提到的那个极地海洋馆。 哦， 天津有一个极地海洋世界， 这是在 塘沽。 对， 但是它离天津市区有一段距离。 嗯，天津站有那个轻轨，可以直接过去，挺快的。那倒是还好，就是地铁大概坐过去四五十分钟的样子吧，直接能到那边。嗯， 还有就是我们提到那个风情街嘛，意式风情街。 哦，意式风情街哈。 对，反正就是抱着孩子去看看热闹吧。啊，还有听众提到了，就是那个航母公园。 哦， 两岁半的小孩可能玩那个不太懂吧， 稍微吃力 点，就反正都是看热闹啊， 对对对， 都是看热闹。行吧，写得很详细，我们把它分享在今天的公众号当中，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 这东西现在不好找了，结果马上就有五六个电话提出来说可以帮助，太谢谢大家了。这个我已经跟第一位朋友联系求到了，但是大家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谢谢东直门的田师傅还有其他的帮友啊，这名字就不一一列举出来了，祝大家健康长寿，好好的啊，咱们一块儿帮助大家。如果我有什么能够发挥我的热量的地方，我也一定尽力而为。谢谢您也啊。 嗯，好，还有听众呢分享，他说我昨天求那个机顶盒， 对， 有十几位帮友跟我联系， 嗯， 下午这机顶盒我都拿到手了，特别感谢帮忙团，也特别感谢我们热心的帮友。行，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来，我们节目时间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听众开始晒自家冰箱用了多少年，都超过上回那22年了。 是， 嗯，文杰怎么说的？ 我家冰箱用了30年了，白云牌的，我叫 白 云，白 云， 我叫黑土，现在还用着呢。他说我这其实挺想换的，但是它不坏，我就只能一直用着了。 哎呀，这白云黑土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嗯， 是吧？ 是 当年的春晚啊。 对， 这位听众呢说，我们家冰箱啊，我母亲健在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了， 嗯， 她96年去世的，现在还用着呢。 光算这就已经22年了，18加4，对，嗯， 对，还特别好用。她没有具体说品牌啊，96年多少年了？ 光96年就24年了，健在的时候就已经在用的，之前肯定还得有好些年呢。 那就算加8， 差不多，嗯，30。 也30年了， 也30年了，平了 啊， 平均。 这是目前岁数最大的啊。 嗯， 还有没有超过他们岁数的啊？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好，刚才呢问到手机电池寿命的朋友呢已经回复了啊，他已经完全听明白了，也谢谢。 嗯， 还有呢就是这个关于密码的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 对，我明白您说的这情况了，因为这个可能是家里面老人的这个手机里面有这个遗嘱的这个内容。 嗯， 然后呢型号很老了，第三代苹果呢还是现在不敢再碰了，因为超过10次呢可能信息会彻底的抹去。这个我建议您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找公证处的人员做一个证明，再到苹果的客服那儿，就不以您个人的身份直接去联系，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他不把那个就是最最底层的那种安全机制拿出来，因为那个就得需要我们说这种能够确定安全的执法部门的这个介入，人家可能才能配合您取出来。 嗯， 您跟公证处的人联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苹果配合您做这个事情。 对，因为属于特殊情况。 嗯，特殊情况，这是 情况， 对 啊。 嗯， 好吧，那么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解决。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咽喉干痛、鼻干唇燥、心烦口渴，不少人出现了秋燥、类似于感冒等不适的症状，同时并伴有上火、便秘、苦不堪言。然而随着喝羊奶对身体好逐渐被认证，越来越多的人心被其俘获。 没错，大多数人都误以为羊奶大热经常喝会上火，实际上呢，羊奶不仅营养物质全面，而且它性温，这是很多家庭选择它的主要原因。 然而一般说造成上火的现象的原因多是由于食物在肠胃停留的时间过长，不易于消化吸收所致。